圣咏集第七十三篇。天主待正直的人多么美善，上主对心里洁净的人亦然。我的脚几乎要跌跤，我的脚险些要滑倒，因我看见恶人安宁幸福，就对骄横的人心生嫉妒。原来他们总没有受过重创，所以他们的身体健康肥胖，他们没有别人所受的忧伤，也没有常人所遭受的灾殃。故此骄傲缠绕他们相似项链，残暴遮蔽他们有如衣衫，他们的邪恶出自肥胖的心田，让他们自己的恶念肆意泛滥，他们讥讽嘲弄言恶语狂，他们欺压恐吓蛮横倔强，他们用自己的口亵渎上天，以自己的舌诋毁尘寰。因此我的百姓向他们依归，满口啜饮由他们供给的水，且说天主岂能知悉？难道至高者能理会？看这些人为非作歹，常享平安，积存钱财。的确我白白清心寡欲，我突然洗手表白无辜，我时时遭受鞭击，也天天遇到责斥。我若想我说话若与他们相同，就等于放弃与你子民为同宗。我欲设法了解这事，我欲觉得神妙莫测，直到我接近天主的奥妙，直到我注意他们的结果。你的确将他们置于坡路，让他们滑倒于消灭之途，他们瞬息之间变得如此凄凉，他们因受惊过度而从此灭亡。上主，世人睡醒怎样了解梦境，你醒时也怎样看他们的幻影。几时我的心灵遭受酸苦，刺痛也会进入我的肺腑，原来是我愚昧毫无理性，在你面前竟然好像畜生。但以后我要常与你同处，你已经握住了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圣训来领导我，最后引我进入你的荣耀。在天上除你以外，为我还能有谁？在地上除你以外，为我一无所喜。我的肉身和我的心灵虽已憔悴，天主却永是我心的福分和磐石。看，远离你的人必将趋于沉沦，你必消灭一切背弃你的人民。亲近天主对我是多么的美好，只有上主天主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在西欧女子门前把你一切的功成宣传。